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9:00，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00中。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前两天有一个需要手填的表，然后拿到笔觉得特别生，发现自己真的好久没有写过字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工作就是电脑手机键盘，现在觉得自己写的字特别丑，然后而且还经常写错提笔忘字，希望自己每天能有多一点的时间来练一练字嘛。然后就朋友圈有个同学真的一写字写得超好看，应该下次跟他取一取经。 海边礼拜一夜风一直刮，我想怎样把你过滤和崩撒，墙上的时差滴答滴答还在牵挂，我们都变爱他的长发 Gary 那天回家去家去家等待滚家亲亲呀人好比出我家挂家去顶回抓西沙西沙下乡的名你讲伊的代志好滚听 可是你几个几个是被安怎甲你熟悉我真的不该不该简单一句爱说不出来 回忆里有一个我们。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Baby, you're just unique. Come out of the black. Never hold it back. You got such sad eyes.